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咧请嚟一位朋友啦，系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嘅常务副主席啦，周光耀先生啦 ，Tony， 早晨啊！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嗱，今日咧，你上到嚟咧，就我哋聚焦讲下湾区入边其中一个城市就系江门啊！咁我知道你都好熟啦，生活嘅范畴啦，商业嘅范畴啦，都有好多好频繁嘅要上上落落啦，咁啊，咁你嚟到啊，拨涌嚟到，我都好开心啦，咁啊，同你倾偈。首先傾第一樣嘢先，咁啊，江門咧依家有高鐵喎，係啊，直達喎咁樣，咁好多市民咧直通高鐵嗰一日咧，就即時咧啲市民訪問都話：哇，正啊，可以直接咁樣由西九龍站嗰度直接翻到老家，因為過往咧就要轉一轉車嘅，可能要搭咧就係搭可能高鐵站去到某一個站就再轉駁和諧號咁樣，咁，但係依家咧就直接到到位咯，咁即係做到個灣區生活一小時個互聯互通。Tony， 不如嗱，即係方面都交俾你去讲下江门呢个地方先啦，好嘛？唔该晒。 好嘅，好嘅，多谢欧先啊，早晨，早晨。咁咧就其实刚刚你讲嘅高铁啦，咁其实10月11号就新增咗一条线啦。咁其实沿途咧就经过几个站，其中一站咧就系江门啦。咁喺香港西九龙就搭过去咧，车程大约就2个钟到。以往咧其实就都有呢个方法咧，就系上去嘅。咁以前有水路啦， 系 咁啊，亦都有系直通巴士啦。咁直通巴士咧，你问我咧，我嗰阵时我记得喺2016年嘅时候咧，我上去嘅时候咧，我都系搭直通巴士嘅。嗰时喺边度搭咧？喺太子嚇，咁啊有個地方，咁啊但係而家站就多咗好多啦，咁啊香港嗰邊柴灣啊、太古啊、北角啊都有啦，咁啊香港就頭先我講，即係譬如九龍啊、太子啊、旺角啊、沙田就有即係屯門啊，咁之類都有一啲嘅直通巴士站咧，就上去江門，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你話如果要上江門嘅話咧，點到點咧，其實就都係相對方便嘅，咁我今日就不如講啲少少數據，咁啊，因為始終都係江門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嘅執行會長啦，我就想講江門一啲可能係比較好嘅地方，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值得講嘅地方。 好啊，或者我哋通常唔認識啊，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一個灣區咁啊熟啲嘅澳門啦，係咪先？另一個特區啦，咁與此同時就係珠海啦，以至深圳啦、廣州有機會熟啲。咁所以咧，我特登請 Tony 嚟咧，其實咧江門有好多好嘢嘅，咁所以咧就係時候咧交俾你去娓娓道來。嗱，我都未上去交流啦，咁我都覺得自己係時候咧11月咧得閒啲咧，我就真係要咧感受一下江門第一美食啦、生活啦，第三咧我想轉個頭啦，即係 take break 之後咧，同你講下房地產嘅，因為咧我請你嚟做訪問咧，你知依家啲 AI 好醒噶嘛，手機嗰啲 AI 我想講，佢咧會即刻同我講咧話，喂江門咧有個新盤，蒙山40万冧心啊，做到業主，喂嗰、那個灣究竟得唔得噶？我都即係呢個都咪後問一問你，喂江門嘅房產係點啊 ？CBD 究竟係咩位啊？咁呢啲都係我今日想透過呢一個節目想了解得到嘅，咁所以就即係逐啲交俾你講啦，好嘛？ 好啊，我不如我首先講一講江門嘅基本狀況。 好啊， 其实江门呢包括他们在这个市底下有43区，即是在43区啦，咁包括是这个逢江区啦、江海区、新会区，咁四个市就是台山市啦、开平市啦、鹤山市啦同埋恩平市，咁佢哋嗰个常住人口大概是480几万到，咁咧就人口密度其实都唔多，即系你话如果系咧就505个人咧就譬如一个即系 KM Square 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喺当地咧嗰个生活状况咧人口稠密就一定系不如香港咁。即係咁緊密㗎啦， 係 咁亦都佢哋附近嘅生活便利咧，其實都幾好。其實有一個數據想同你講講。 好啊，好啊。 香港嘅五邑人數量係咁嘅，咁平均有5个香港人咧， 就有一個組織係江門 哦，係咩？ 呢個係一個嚇，即係我諗都想同聽眾講講啦，因為其實真係呢個數據都幾我認識江門嘅時候就已經聽到嘅，就第一句就係呢句啦。咁、 哦、 啊，固然啦，咁啊，江門當地用嘅語言咧，其實基本上你問我喺上去江門嘅時候咧，大部分都係講緊粵語嘅。 嗯，係咯，即係我哋俗稱講白話啦。因為你廣東省其實講粵語都幾多，譬如我早排睇嗰部電影《孤注一擲》啦，咁我估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有睇。喂，呢、這個講即係叫做反詐騙啦，係你去咗 KK 園啊，搞唔掂。我見咧啊，部電影入邊咧都幾多講廣東話嘅，其實都係咯，係咯， 其實咧又甚至。似乎喺江門啦，咁其實基本上我除咗係開政協嚟講咧，其他時間咧都係講粵語嘅， 即 係 你自己開政協會啊嘛，粵政協會議即係意思係 開政協會議嘅時候咧，就先至會用係普通話啦嚇，咁、所以基本上其他情況底下咧都係粵語嘅，即係有時你去啲餐廳食飯咧，你講普通話咧。分分鐘係唔即係人哋都唔知點應你嘅，咁、我正所謂我講開餐廳啦，咁啊江門咧就出名喺廣東省嚟講咧就美食天堂嘅，咁、除咗佢有個橋都之稱咧，咁其實佢美食就真係好多。咁我上次都講過啦，咁啊新會陳皮就而家基本上就真係。金咁樣啦嚇， 梗係啦，係啊，新會陳皮咧啊，講緊唔好講一斤啦，我哋講十兩啦，係咪啊？哇，逐兩逐兩計，真係咧價值連城，因為係陳年嘅，即係講緊新會嘅陳皮咩叫陳皮咧？唔係普通果皮喎，即 係 要擺得耐咧，個療效特別好，特別咧講真，即係之前譬如 Covid 都真係啲呼吸道嘅疾病啦，咁好多中醫嘅角度都覺得哇陳皮咧就可以呢啲 藥啊， 對啲喉嚨啊嗰啲好好啦，或者對氣管好啲啦，咁呢個都係即係有咁嘅説法，所以又係咁啦，你都知道啦，養生。是主旋律嚟噶嘛，其中一个，即系依家咁样，喂，啊，等年我哋就算出去，我哋饮饮食食啊，咁啊，早啲翻屋企啦，养生啊，保持身体健康系最重要嘅。 水朝早， 系啦，冇错冇错，咁样咯。 我不如喺度又 讲下啦， 有讲下新会陈皮啊，因为其实咧，我另外一个身份亦都系新会嘅陈皮协会嘅副会长。 哦，系咩？ 咁我都简单讲讲少少。 好啊好啊。 咁新会陈皮咧，其实有啲似红酒嘅， 哦， 咁咪又系分区嘅， 吓、 又系咧就系、是、有陈年价值嘅，好啦，新会陈皮，如果你问我咧，我可以分几个区讲一讲啦，吓，咁太深入咧，我谂睇下下次我搵啲专家齐上嚟倾一倾啦， 好啊好啊好啊， 新会陈皮咧其实有几个等级嘅，咁啊区份嚟讲咧就有梅江啦，亦、都有东西甲，這個、呢个咧喺你可以叫做 Burgundy 嘅一啲好大嘅，即系好靓嘅庄园，咁啊，所以呢一个层次就系呢个级数啦， 即系我哋用红酒嚟比喻啦，即系收音机旁边听众，喂，唔系讲紧新会陈皮嘅咩？点解去咗 Burgundy 嘅咁样布根地嘅咁样？系咪有新会左岸噶咁样？即系嗱，我哋即系朝头早礼拜六可以轻松啲倾下偈，即系用咁去比喻啦。因为新会陈皮有机会创造到成个带动到江门嘅产业链好多嘅。 新会陈皮咁，头先我讲咗嗰三个地方啦，咁、之後咧，就好多人就會成日喺市面上咧，會買到一個都好好嘅區，就叫天馬。 哦， 咁啊，亦都有茶坑啦，嚇，咁亦都有咧三江陳皮啦。咁啊，所以頭先我所講嘅係大部分咧喺市面上面你都會見到嘅，包括而家有一啲咧新嘅，譬如可能。大宅啊，都会系开始咧，就系、是、做陈皮，因为其实基本上咧，新会陈皮咧，佢哋咁样讲嘅，望到有一个塔咧，佢哋都觉得系一个属于新会陈皮，都系好嘅产地。咁所以咧，新会陈皮其实有好多好嘅用处啦。咁啊，头先我所讲，譬如陈皮水啊，咁你有时可能啊，肠胃唔系好好啊，咁你朝早或者啊，冲杯。陳皮水咁，你又可以即係叫舒一舒緩下嗰個嘅可能胃脹啊嗰個問題啦。咁呢啲就其實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新會咧，咁其實都有陳皮村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我都可以去一下。亦都當地有好多好好嘅陳皮公司。咁啊，呢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我哋叫做入讚嚇食嘅或者係醫嘅，咁啊有陳皮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好好嘅材料，譬如可能有涼瓜啦，道院涼瓜啊，麗鄂嘅臘味啊，台山嘅黃鱔飯。 哇， 係啦， 其實咧黃鱔飯咧真係一講就流口水啦，因為點解咧？香港咧啲黃鱔飯唔係冇酒樓做。 做得唔同咧， 我想香港啲 系啊，因为咧香港啲线咧太粗啦，人哋啲黄鳝饭咧系切到好幼细嘅， 冇错， 而且系即系基本上无骨咁样去做啦，咁又会落啲葱啊，或者即系其实我估咧台山嘅黄鳝饭有少少结合咗煲仔饭嘅元素， 佢情系 做到饭焦嗰个效果嘅咁，啱唔啱啊 ，Tony？ 啱啊啱啊，所以。真係有機會，真係 係講飲講食咧，我哋最開心噶啦，係咪先？啊，大家咁話。 咁啊，固然啦，咁啊，仲有嗰啲即係，譬如可能有啲燒鵝啊，有啲燒豬咧，亦都好出名嘅。即係大部分嘅你去譬如可能新會啊，你都會食到相關嘅嘢啦。咁啊，因為新會始終真係都比較係多美食啦。咁啊，頭先我想講語言啦，講完語言啦，咁啊，所以你話如果香港人上去玩啊，上去譬如可能養生咧。养老嘅话咧，都系好啱啊，因为大家同声同气， 系啊，即系沟通到呢、這个系 气候系差唔多， 咁、 跟住仲有一样嘢咧，我成日觉得咧，系好少人去讲呢个特点。咁因为喺江门咧，其实系有好多嘅大型公园嘅。 哦，系咩？ 吓、啊，即系譬如我求其数有啲，譬如可能系白水带啊，可能有一啲叫湿地公园啊、外滩湿地公园啊、虎山公园啊、龙溪湖公园啊。呢啲咧，全部都係一啲即係好大型嘅公園嚟。咁、 哦、 所以咧，你問我如果喺江門裏面咧，譬如可能你想養生啊，你知香港要揾個公園都幾困難噶嘛。 係 啊。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呢個係可以係一個得閒上去影下相啊，或者上去譬如養生嘅話、養老嘅話，就喺嗰度咧就可以一大班老友記咧可以一起做。即係頭先我所講， 係啊，我覺得幾有趣喎。頭先 Tony 講到公園呢個部件啦，其實唔知大家有冇上深圳啦，即係有陣時食買玩，我估計係即係過去嗰幾個月，特別係暑假。數目都反映到香港人喺深圳嘅消費額度有幾高啦。好多朋友咧，其實第一次梗係食買玩啦，第二次咧就想深度啲遊，咁啊揾到譬如深圳嘅人才公園啦，咁嗰度原來睇日落嘅一個美景嚟嘅喎，咁樣。 咁 嗱，所以頭先 Tony 講啦，即係話其實江門都有呢一類嘅公園，俾大家可能第一次我哋真係黃鳝飯。真係生活果皮啊！食買玩完啦，要買嘅買曬。第二次我哋上到去，有冇機會你深度遊就係、是、去下頭先你講嘅唔同嘅公園咧，睇下啲文化面貌嘅嘢咧。因為我哋依家都了解到，其實文體類三者係缺一不可嘅，三樣嘢結集埋一齊，點樣可以我哋去欣賞一笪地方或者感受一笪地方嘅時候，從呢個文化、體育、旅遊呢三個部件去 enjoy 一下咧。咁呢個都係香港人不嬲都識玩㗎啦，係咪先？ 風景嚟講咧，我都有啲資料搜集嘅。 好啊， 咁成個江門市啊，大型公園咧係有成12個嘅。 哇， 係啊，其實好大。 但係講緊大型公園係維園級數啊，我講緊香港嘅維園 size 同埋級數啊。 唔止維園啊，係幾個維園啊。咁啊，中小型都有150個。 係 嚇，咁佢嗰個地區啊，成個地區嗰個綠化覆蓋咧，咁我哋而家好成日講啊，綠色環境啊。是达到成个市啊，个绿色覆盖是45%、46%。咁你谂啊，即系你喺一个咁嘅绿色环境咁多嘅地方，咁加上咧，仲有一啲叫做，譬如我求其讲啦吓，龟峰山亦都系一个好多人去行山嘅圣地啦。咁佢上面嘅一啲负离子亦都系好好嘅，即系我试过有一次咧行上去咧，我行翻落嚟嗰啲空气都已经系好大分别。 系 咁啊，譬如可能有啲叫江海八景啊。陳小白故居啊，麗東誒主冠河啊，外海陳氏五大寺啊，文化廣場、虎山公園、陳小白廣場，即係呢一帶咧，都係有啲嘅叫所謂叫江海八景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喺江門咧可以去到，你可以叫做深度遊啦嚇嘅嘢咧，其實係十分之多。咁加上江門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係一個温泉之都嚟。咁其實咧，大家人即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咧，江門咧其實都好多人去浸温泉。 係 咁啊，温泉即係嗰個地方就我哋叫恩平啦。 係 咁啊，其實又係好多每年啦，譬如可能尤其是五一即係或者係11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係去恩平嗰度浸温泉啊。咁亦都係一個，因為温泉咧離不開酒店，咁好多時候咧都會係一系列咁樣咧就喺嗰度享受啦或者消費啦。咁但係其他三區啊或者其他三市咧。 都有好多咧新嘅酒店咧陸續都入住。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如果你話上去嘅話咧，咁我覺得喺頭先我講食啦、語言啦、那個交通便利啦，其實咧有一樣嘢咧，我都想講一講咧。那個交通便利其實已經是很厲害的江門 小院。交通便利這個部件不如我們休息一陣，轉過頭我就很想跟 Tony 多講一點交通便利這個部件，還有我們經常說、鐵路到哪裡，財富到哪裡，房產到哪裡。我有、興趣關心一下那些高新金融區，在大家都是經常都會收到電話說、周生、有沒有興趣、在內地置業、大灣區有沒有些地產項目你是 OK 的。這陣子我經常收到電話全部都是中山的，我不知道是否中山的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什麼問題，每個電話都說蒙山買不買中山樓，蒙山買不買中山樓，即是他不聽你說的。有時候我想問翻佢問題咧，即係佢電話嗰啲 agents 啦，咁我話中山你嗰個區域喺邊噶？佢自己講翻自己嗰啲嘢，佢唔會答你任何問題。咁anyway 啦，咁我覺得哇咁得意嘅一個銷售模式，但我估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頭先聽周光耀啦、周生佢講話，都有啲江門市似養生城市啦，即係有温泉、有陳皮，成件事好養生啦，有退休啦，好好啊，咁啊，即係我哋都喺度諗緊啊，部署一啲優質嘅退休生活或者收音機。旁边的听众都在想紧，喂，究竟个房产是怎样玩法的先？如果买房是怎样的先？有些什么潜在的区域是可以、住得舒适、叫做投资又会安心得宜呢？不如这样，我们呢转个头，湾区生活一小时呢，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有周光耀先生跟我们分享的。Tony， 转个头再跟你谈过好吗？ 好的，好的。 身上难要才有味，赖赖跟不上脑筋 ，It's okay。不想唉声叹气，想弹沙发搵剧上播 ，C A I N A， I'm off today。 Okay. 我去想应该怎帮你，定是已经不必多理，若是要想想想天光 mark 低点 main point 咁先好梳理，记住我冇架时光机 but it's okay、但是有时间放下架冇入下要多飞、到底需要 get money、end up 都会 end up 当你识得你 take final break 咁要清醒要 wake up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推出的照顾者支援专线推出大约一个月，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可以整合各项支援服务，让照顾者更容易获取资讯，解决过去的碎片化，但关键是社区是否能够提供足够服务。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阮淑欣認為，政府已經加強照顧者為本措施，但至今未有政策定定明確的目標和方向，以全面檢視有乜嘢服務需要或者欠缺，期望盡快有長遠規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鄧家彪就話：對照顧者的定義是否夠闊和精準，值得再討論。 一名20个月大男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之后离世。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部分健康记录良好的小朋友在接触新冠或者流感病毒之后，情况在几日之内急转直下，引发急性坏死性脑炎，相信是由于身体免疫功能的缺陷。详细原因仍然要研究，但他呼吁家长尽快带小朋友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可以减低小朋友在感染之后出现重症和死亡的机会。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在同一个节目说，不少家长在复常之后警惕降低，但他提醒根据第五波疫情经验，小朋友感染新冠之后可引发严重并发症，而一般在感染之后六个月疫苗的保护力会降低，不少小朋友都在较早期接种疫苗，他预计在今年11月至12月将会有新一轮的新冠疫情爆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收到以军警告，要求他们立即撤走位于加沙地带圣城医院的人。这间医院收容了400多个患者和12000个流离失所的平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呼吁国际社会紧急行动，防止类似早前阿克里阿拉伯医院被轰炸事件重演。巴勒斯坦卫生部长海拉亦都发表声明，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和国际人权组织干预，保护圣城医院免于冲突中受袭。另外，阿拉伯电视台引述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消息，说以色列已经要求署方从加沙地带五间学校撤离。署方说，意味着这些地方已经不再安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以军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将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其中一个目标是结束以色列对加沙居民的责任。加兰特在国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会议展述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计划和目标，他说第一阶段是现时的行动，目标是摧毁哈马斯，第二阶段透过强度较低的战斗消除残余抵抗力量，第三阶段将在加沙地带建立新的安全环境，结束以色列对加沙居民的责任。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稍凉，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启德隧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影响到一带咧仍然挤塞，车龙排到过去 Mega Box。咁就系启德隧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而家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用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港都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都是慢车，龙尾排到世界花园。跟住提返你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柴湾区直到下昼嘅三点，连城道以东嘅一段哥连臣角道，亦即係由连城道左转入去哥连臣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啦，係会暂时划为私家车同埋轻型货车嘅禁区，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就係直到下昼三点，连城道以东嘅一段哥连臣角道，即係由连城道左转入去哥连臣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一带是会暂时划为私家车和轻型货车禁区，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以及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95 年 聯繫 香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黃海芹，我祝香港公共廣播95年繼續向前，祝香港電台95歲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公共廣播95年，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抢答题，粤港澳大湾区总共有几多个城市？ 九加二，十一个。 咁每个城市嘅特色系咩？ 考 起你咧。 系太长，我费事答你咋。想了解更多大湾区嘅城市，不如留意湾区传媒体啦。 咦，我知，全新环节《大开眼界大湾区》，每个星期都会介绍湾区嘅唔同地方。湾区传媒体，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袁伟大院， 林志伟同何亚平两人终成眷属。林志伟妈妈一直都睇唔上何亚平，觉得就算高攀唔到江家，都起码要揾个门当户对嘅。究竟系边个帮林志伟搞得掂呢头亲事呢？ 国剧830，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印尼语顾问孙琪 Terry。 臭豆不低攞嚟抹杀嘅汁 manis， 抹杀系煮嘅汁 manis 就系我哋嘅甜豉油，炒成一碟类似酱汁咁样嘅嘢， 即系攞嚟捞饭食咁样。 系，咁就生鸭 and 啦，好好食啊 ！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2台。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早晨早晨，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嘅嘉宾咧有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嘅常务副主席啦，以及咧江门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嘅执行会长周光耀先生同我哋分享嘅。Tony 早晨啦， 早晨早晨，好 嗱，过去嗰半集咧已经啊好饱满啦，讲咗咧江门市嘅一个面面观啦。咁喺湾区城市入边咧，我都想深入讲多少少，因为江门咧头先都话想打造啊，有机会打造成为一个养生城市啦。咁养生城市啦，食我哋食得养生 ，OK 啊，饮饮得养生，居住环境 OK， 公园配套 OK， 好啦。是时候讲下医疗得唔得？因为嗱，如果有啲长者，譬如都谂住啊，我哋喺嗰度退休嘅，咁即时喺度谂医疗方面对唔对接得到香港呢？交俾你去讲啦。Okay. 好啊，医疗我一阵我会同你讲啊。不过我有几样嘅少少嘅数据可以分析一下。 好啊， 江门市咧其实系被称为啦吓广东养老嘅后花园。 哦， 亦都曾经获得咧中国巨幸福感城市广东省嘅第一名。 嗯， 系啊，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一個 指標啦， 咁啊，亦都係咧，廣省老齡化咧程度比較可能高嘅城市咧，亦都係全國第一批啊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市啊，咁啊，同時大健康產業亦都係江門咧嘅經濟支柱嘅其中之一嚟，咁啊，頭先我想講啦，即係如果一個老友記上到去啦，咁食都係其中一樣嘢啦，佢都係一個世界名廚之鄉。咁啊，亦都係中國温泉之鄉，頭先講過啦。咁亦都係國家園林城市同埋國家衛生城市，呢啲全部都係佢啲美譽。咁啊， 我講一講醫院啦。咁其實咧，而家我諗喺翻香港嘅醫療嚟講咧，其實我諗阿歐你都知道香港嘅醫療嘅水準咧，其實係世界嘅前列。 係啊，傲視同群嘅呢個亦都係真的。 咁咧，其實我想講好多發達國家嘅可能係，譬如可能係啲單攤啊，或者係三線嘅地方咧，都未必有咁好嘅二三線咧，都未必有咁好嘅水準。 嗯。 但是咧，而家咧江門咧。的醫療水準我想講咧，截至2021年啦，我的數據咧就係嗰個醫療衛生的機構啊，即係各類啦，有成1700個到。 哦， 咁即係你諗下，如果醫療機構各類醫療機構都有啲咁嘅數目啊，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都唔使好點擔心啦，因為400幾萬嘅人口啦，喺江門市啦，咁1700個嘅醫療機構啦。同埋咧，公立醫院嘅數量咧係有55間， 嗯， 三甲醫院咧都有3間， 係 咁啊，分別係江門市中心醫院啦、江門市五一中醫院啦，同埋江門市人民醫院。咁如果喺咁多嘅，我就是但講一個區，譬如江海區咁， 係 都已經啊有，譬如可能有江門市江海區人民醫院、江門市江海區中西醫結合醫院，同埋4個社區衞生服務中心。你諗下。在一個譬如我哋叫做所謂老友記啦，退咗休上去一個地方，咁除咗頭先講嘅飲啊食啊生活啦，其中都離唔開係呢一個嘅醫療嘅。咁啊保健咁頭先我講過有好多唔同嘅養生方法啦。咁所以你問我咧喺嗰個江門嘅醫療嗰度咧，其實做得係相當好。咁啊加上我亦都有做呢個嘅創新即係。Biotech 啦，我哋叫做生物醫療啦嘅投資啦，而家內地嘅創新藥咧，亦都係好發展得好厲害。 係啊，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有意想係翻內地去養老嚇，即係過一啲嘅退休生活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江門市頭先我所講嘅一啲醫療機構啊，甚至乎醫院咧嘅數據咧，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嗱，退休养生咧，头先 Tony 都讲咗好多唔同嘅部件啦，嗱，由衣食住行全部都包围晒啦，再加上喂，再养生啲，我哋就嚟咧，依家秋冬天啊，浸下温泉啊，又有系咪？恩平又有，好似方方面面都涵盖晒。好啦，香港人最中意咩咧？投资买楼系咪先？咁我头先咧叫做上一。半節節目嘅時候咧，就話反而好多中山樓嗰啲電話。嗱，我都想問下 Tony 咧，徐敬，其實咧，香港人喺內地置業咧，都有少少未能夠釐清嘅嘢，包括啊，其實啊，依家好多時候有啲叫商住房，啲公寓，喂，成日都話咩係兩證五書咁樣。嗱，今日咧節目時間所限，未能夠全方位去覆蓋啦。不過我都想了解一下江門嘅房地產市場係點先，即係譬如啲尺價有機會大圍個尺價大概係點樣啊咁樣。咁你又覺得大家去置業喺江門嘅時候有啲乜嘢嘅叫做需要留意啊，特別注意嘅嘢啊，咁啊，不如都喺呢個部件交俾 Tony 多講先啊。 好啊，好啊，我簡單講講江門市個平均嗰、那個價錢啦。咁內地咧就用平方米， 係幾多錢一方？ 係啦，咁一方就大概等於10.764啊。尺啦， 系啦，哇！你都好精准啊！我通常咧，我都话，一方就系几多就系、是，系啦，大概啦，系啦。咁你除即系将香港嗰个就减咗个零，就差 咁，所以咧就会方便啲去听啦。 系系。 咁啊，成个江门市嗰个平均嗰个每一平方米咧就9800，咁啊，你即系当系1000蚊尺度咯。 系。 咁啊，呢个就大概系嗰个价钱啦。 嗯。 咁啊，四市三区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价钱嘅，因为始终咧有啲系离个市区近啲啊，交通冇咁方便啊，咁固然都会有啲唔同嘅。 系 咁啊，平均尺价头先我讲过啦，就系、是、大概1000蚊啦，下900-1000蚊度啦。咁其实有好多，我谂我会讲嘅系有啲区啊，譬如可能系市区少少嘅，譬如可能逢江啊、江海区啊吓，或者系新会咧，咁佢哋都系比较。即係市區啊，比較係近呢一個市政府咯。 係 好啦，咁啊固然恩平、學山、開平啊、台山咧，呢啲咧亦都係一啲好適合咧係養生嘅地方。 明白。 咁咧，但係頭先 正所謂阿歐利講過啦，喺、 嗯 內地買樓咧，咁可能你都有時咧就會面對到有啲叫商品房啦， 係 一啲個公寓啦。咁、商品房就係我哋叫做可以住噶啦嚇。咁、公寓咧咁就要問清楚啦嚇。咁、即係我只可以即係又唔能夠班門弄斧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商品房係比較係一定係住得噶啦，即係呢個都唔使諗噶啦，即係個證都係俾你住。 係。 咁我亦都想講咧。頭先講過從香港上去呢、這個江門啦，嗰、那個時間啦。咁但係咧，我同時間亦都想講咧，就係咧，如果喺江門裏面咧，其實有一條咧好出名嘅大道叫江門大道。 嗯， 江門大道咧分幾條線，咁佢呈 Y 字形。 係， 咁咧就佢串連咗幾個地方啊。鳳江區頭先我講過啦，江海、新會同埋學山市。 係。 咁咧佢全長咧就大概123公里。咁咧其實係咁嘅，東北。就向住咧對接順德， 係 西北方向咧就係對接呢一個嘅，譬如聯繫高明啊、南海嗰啲地方。 明白。 東南方向咧就會係對接珠海。 係啊，我就話珠海嗱，依家成日都有啊，啱啱又彈出嚟，珠海江門温泉團兩天一夜睇樓團咁樣喎，喂，真係嗱咁細節我唔多講啦，係咪啊？ 咁係即係我就講話喺個江門市裏面咧，其實你嘅交通其實真係好方便嘅。 嗯， 咁因為以前咧，我記得我當年咧2016年上去嘅時候咧，江門大道咧仲係啱啱起緊。咁、但係已經起曬嘅， 係 咁已經係好方便啦。大家你去邊個地方咧？其實基本上咧，如果你問我喺江門市去一個地方，好似香港市裏面咧。是去其中一個地方咁樣，咁我都講啦，如果上到去會遇到嘅，譬如頭先我所講嘅食物啊，所有嘢啦，亦都有一樣嘢咧，咁我哋香港人都中意行商場， 係噶， 江門市亦都好多商場， 係 咁入邊咧美食。你想買車，入面都買到嘅，因為你知內地啲電動車發展得好勁啊， 係啊， 咁啊跟住咧你去買衫，食一啲小食，或者咧去睇戲。盡在成個消費嗰、那個地方裏面嘅， 成個生活圈喺入面玩曬噶啦，睇戲啊睇戲，水療啊水療，所有嘢其實咧叫做好歸一化，即係意思係可能一個大嘅 shopping mall 入面已經有曬消閒娛樂所有嘢提供曬俾你。 冇錯，咁咧你講開睇戲咧，咁其實我不如講下娛樂啦。 好啊， 江門市咧有好大嘅綜合。睇即係綜合體育館，咁、其中一個就喺我諗叫濱江新區啦嚇。咁嚟緊咧都其實有好多場嘅演唱會，咁樣其中我諗講可能其中一個啦，楊千嬅會上開演唱會。 哦， 嚇咁其實佢哋都搞即係江門市搞好多文體旅局咧，搞好多演唱會。咁接住我諗，我記得近期都已經有3、4個。咁咧啲酒店都 book 到呼晒咁滯。咁同埋咧，我都想藉住呢個機會咧講一講，其實江門咧係出好多好多明星。 係咩？ 係啊，你 呢個我又真係唔知道、啊。 周潤發係 發哥 係發哥係劉德華係 華仔 梁朝偉係 偉仔 曾志偉先生係 哇 甄子丹啊。陳百強啊， 哦，即係祖籍都係江門，就係、是、應翻頭先你一開麥嘅時候講五個入面有一個係， 係啦，李克勤啊、容祖兒啊，包括黎姿都係， 啊 ，OK OK。 咁但係咧，除咗係明星之外咧，又出好多偉人嘅喎。 嗯， 我諗有一個，如果大家好多時候聽到江門，就會有一個叫梁啟超嘅人。 嗯，係啊， 係。咁啊，另外都有一個叫梁思禮咧，就係中國導彈系統研製啊創始人嘅其中之一。 嗯。 中国航空之父冯如也喺嗰度，咁啊，著名医学家发明世界上面啊，听讲系第一个口罩嘅吴连德先生，梁思成咧，中国建筑史学家都喺江门呢个地方孕育出嚟，咁所以咧，我成日讲咧就系江门呢个地方都比较系地灵人杰嘅， 系 吓，咁我谂加上咧，既然讲到系学术嚟讲咧，我都想讲少少关于咧江门嘅一啲嘅学术上面嘅 好啊成就， 系、嗯。咁固然江門有一所大學叫五一大學啦，咁啊亦都係啲學生咧，亦都係省裏面咧都出名嘅。嚇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網睇一睇五一大學啦，咁其實都係創校嘅人士都好叻啦，咁亦都係有好多孕育咗好多好叻嘅學生咧，就係、是、為呢一個嘅中國咧，為祖國咧就係、是、服務啦。咁啊學校嚟講咧，咁其實我淨係同你講一個數字啫。2023年啊，江門市啊出咗7個清華北大收嘅高考生。 哇！ 好犀利㗎啦，其實。咁同埋有好多好著名嘅學校啦，譬如可能有啲叫做港亞學校啊，係有啲叫做江門市中港英文學校啊，華南地區最早開辦雙語國際學校嘅其中之一。咁如果你話哦，一啲老友記啊，想去啊，就想見下啲孫啊。啲孫如果又要翻去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國際學校係適合嘅， 可以對接得到喎。 有嘅，有嘅。其實我係識好多，包括我有個朋友咧，佢而家自己都係做緊一間好好嘅國際學校。咁啊，師資好好。咁所以咧，你如果你話想成個生活圈啊，譬如包括可能哦，啲孫都想來嚟內地發展啊，讀下書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少嘅國際學校。即係國際學校咧。都在其他灣區的城市都有啦，咁固然江門都唔少得，咁但係固然數量又唔會係最多啦，咁啊，但係你話如果純粹我頭先講嘅嗰個清華北大錄取嗰個額啊，其實都已經好犀利噶啦，即係如果喺一個市嚟講， 冇錯冇錯，咁啊，所以嗱方方面面啦，我哋真係江門面面觀啊，即係江門市真係好好嘅，咁啊請 Tony 上嚟咧，真係。佢又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或者我哋都了解到，喂，江門呢個城市除咗養生可以退休，頭先我哋輕鬆講下，喂，個價位係乜嘢啦？即係概括嘅房產價位。咁啊，喺讀書方面，你都亦都唔需要咁擔心，醫療又唔需要咁擔心， 冇錯， 食買玩有好多好嘢食。咁啊，即 係交通啦，交通又好方便。 其實我覺得 taste 下先啦，即係意思係你上去玩一轉先， 冇錯， 感受下先嘅。即係每一樣嘢，即係萬丈高樓從地起咁樣。咁啊，嗱，同Tony 做節目一集唔夠嘅，我往後一定會枕住請你上嚟。不過咧，我知道你嘅公務咧好繁忙嘅，即係阿 Tony 個卡片咧好多低頭咯嘅。咁就我問下，喂，依家咧便捷咗啊，翻去江門嗰度，係咪個往來都再比以前頻繁咗啊？ 一定係頻繁咗噶啦，因為兩地咧，無論係我哋所謂叫自己開政協會議啦，咁甚至乎係一啲嘅工作上面啊，譬如睇項目啊。甚至乎係去建一啲嘅潛在項目咧，都多咗好多。咁你見到咧，有個數字咧，其實都好犀利嘅。咁就係咧，深圳而家我哋香港嘅市民咧，想去深圳咧，嗰啲數字我聽講咧，就都差唔多係幾百萬嘅一個月。係啊，咁咧都犀利嘅。咁但係固然啦，我哋香港都有財爺搞嘅一個夜奔分啦，咁亦都係唔少嘅人咧出翻嚟就係 消費啦， 消費啦。咁咧。喺嗰個頻繁嚟講咧，我覺得咧有幾樣嘢咧係頻繁嘅。喺我哋有好多內地帶啲學生上去睇一啲高新科技、新興產業咧多咗好多。 係， 我直情係試過有一次見到咧，就係都係喺深圳又有，江門又有，係帶一啲小學生、中學生上去睇。 有 咁咧，佢哋係我其中有一團係我帶添。其中有一啲學生同我講咧，就係其實咧，佢都唔知道原來內地嗰個科技咧係發展到咁樣嘅。 係啊， 咁所以咧呢個係頻繁咗好多嘅。咁但係你問我咧，仲有另外一樣嘢好頻繁嘅係咩咧？我覺得係商家之間咧有好多學習啊，即係兩地嘅文化，甚至乎兩地嘅管理模式咧。都真係喺度互融緊，咁所以咧，我覺得嚟緊會即係我成日都講咧英文嗰啲咩 many more to come 啊，咁咧一定會係越嚟越頻繁，咁啊兩地融入越嚟一定係越嚟越好嘅，咁但係最終嗰樣嘢咧都係講緊，只要交通便利，只要咧大家往來係縮短咗時間咧，你見到而家逐步做緊嘅，咁一定係會越嚟越繁。 我就話暑假其實教育局搞咗好多啦，即係阿蔡局長搞咗好多。我估頭先 Tony 嘅講其中一團就關你事啦，因為去咗幾又去咗前海，又去南沙，即係廣州南沙，又可能去下江門咁。大家即係認識下唔同嘅科技，特別喺即係 Biotech 嗰度，哇，簡直係好先進啊！其實 冇錯，冇錯，冇錯， 就係有機會就再大家一齊喺個科技嗰度又再探測一下啦，咁啊， 係啊， 係。 同埋，其實有好多嘅，我啱啱尋日咧，我少少分享啦。我尋日啱啱咧見完一個我哋投資咗嘅企業，佢咧就做呢一個手術機械人， 係 佢嚟緊咧，佢都同我講，佢入主咗香港，咁咧佢都係其中一個20个重點關注嘅企業嚟嘅政府。佢琴日都同我講，佢嚟緊全數啊，都係諗住請。香港大學生， 哦，好好啊，咁樣 幾多個人咯？我同佢講，佢話，我諗起碼都100-200个嘅。 係， 咁我話你俾幾多錢啊？佢話，香港俾開幾多錢，我話俾幾多錢噶啦。咁因為呢個人咧係從其實 呢一個企業咧係從深圳咧翻翻嚟香港設一個點嘅。 嗯， 佢係本身香港人，咁啊，所以我覺得嚟緊咧香港嗰、那個啊、創科嗰度咧，一定係更加多嘅機會咧去。俾後生一輩啊，去接觸呢樣嘢，咁所以即係大家即係阿歐，即係我都同你即係識咗咁耐啦。咁我哋見到係嗰個灣區融入咧， 真係有機遇咯。同埋唔係淨係話啊，我哋啲錢淨係翻到去深圳消費，你睇唔到呢個面向就係、是、原來頭先我估 Tony 講嗰間都係其中一間上市公司啊。你講到 未係 係啊， 就嚟會 係呢、這個你知道呢啲深反科嘅機械人，即係大家我估業內人士都會知道係有一個技術含量係好高超喺當中嘅。好啦，喺好高超嘅角度入面，咁佢都願意請啊，譬如廿零三十個香港嘅大學畢業生，其實真係有個發展潛力喺當中嘅。 冇錯，冇錯。咁所以即係又加上啊，奧利呢個節目做得， 唔係，我覺得你哋個會都好幫忙嘅。其實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都真係喺當中都有付出啦，即係互聯互通都不遺餘力啦。即係我哋有時都想講，即係幫啲香港年輕人謀求一啲新嘅工作機會，或者機遇處處。成日講喎，唔係講，我哋真係即係有呢啲 head count 喺度。啲老板真系会请，你 Tony 都系一个老板，你都真系会请多啲香港后生仔，你点样对接湾区？呢、這个先系一个香港嘅新出路咯。 同埋头先我讲多少少咧，就系头先我讲间企业嘅老板咧，佢系不停咧，佢就算今日都见紧城大嗰啲相关嘅人士咧，去聘请，即系佢主动去揾城大嘅人，诶、哎，有冇毕业生系想投身呢一行啊？咁我嚟緊我又會見理工大學啦、 嗯， 我又會介紹啲人俾佢識，咁所以我覺得係新機係處處嘅，咁、所以咧我成日講啦，機會咧自己找緊就得噶啦，機會到處都係，咁所以咧大家多啲探索下大灣區俾大家嘅一啲嘅適合嘅嘢啦，緊有一樣適合你。 好，今集节目咧时间差唔多，多谢 Tony 咧做我嘉宾啦。咁啊，不过将来咧再请你上嚟同我倾下偈。多谢你 ，Tony， 多谢，拜拜，拜拜。 公主若太挤，房屋供应问题，无人愿揭穿感情已逝。为何在你心分不到一个位？我占地其实已。相当细，留住你一个。心房。